八四零零七幺零六幺零八。安心，你知道吗？ 哎， 在俄罗斯的某个地铁站内啊，乘客可以选择不花钱坐30个蹲起来免费换取地铁票。战斗民族对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真的是创意到了点滴生活当中啊！ 哎，是的，确实之前没有听说过，很新鲜啊。其实呢，我们国家呀也提倡一杯奶呢强壮一个民族，可是呢，很多家庭的用奶呀只会给孩子，自己包括老人呢喝的就比较少。我觉得这个观念呢是时候要改变了。 对， 奶制品营养全面、简单方便，应该呢普及给更多的家庭啊去坚持。不光是呢长身体的这几年呢才有用，而是在人的各个年龄段呢都应该起到它相应的作用。 对啊，尤其是现在入秋之后的秋燥，更要喝奶制品。 是， 给您推荐瑞麟羊奶，一天一杯不要断，身体的免疫就是可以从一点一滴的小习惯去累积。 对，那给朋友们带到的价格优惠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盒300克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厂商的建议零售价格呢是258块钱。那么现在呀，只要您拨打4007106108，只要99元一盒。成功的订购季度装6盒的朋友呢，还要再送给您一床啊5斤重的驼毛被。 没错啊，大家听懵了，给您捋一下，这6盒羊奶能够喝上3个月的时间，只要590块钱。 对， 免费给您赠送一床驼毛被。注意，不是化纤被，不是丝棉被，而是驼毛填充的被子。 骆驼毛。 足足有5斤重，1米8×2米的大床尺寸，保暖性好，亲肤性佳。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去年这床被子会员价要花680块钱，今天是直接拿出来免费送。所以想喝羊奶、想要驼毛被的朋友，不要错过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下羊奶的好处啊，一款奶制品得不得得到听众的喜爱，我想理性的消费者不仅是看价格，还要看它的品质。那么陕西富平呢，作为羊乳之乡，有着中国存栏量最多的奶山羊，每一头山羊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如果体检不合格，就要从挤奶的队伍中被开除。 没错，而且富平呢800里的秦川大地啊，滋养着体质最好的羊儿们，他们呢喝泉水、吃青草、上下跑山，强身健体。所以呢，就像我们健身房里的私人教练一样啊，好身体里呢藏着优秀的身体的指标。羊儿呢也是这样，产出来的奶呀、香醇鲜，而且呢关键是啊，用先进的去膻工艺去除了羊膻味儿， 口感上是丝毫不膻， 对， 奶香浓郁，而且放置一会儿还会有一层奶皮。 对对， 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一盒300克是258，此刻拨打热线只要99块钱，订购6盒更划算，还有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免费赠送。再算一下啊，这一杯奶就是3-4块钱，跟咱们家现在喝普通奶的花费也差不多。 没错， 但是羊奶嘛，它的结构啊、吸收率啊、人群啊更加有优势。 是的啊，提醒大家4007106108，4007106108，这样的优惠呢仅仅只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因为啊驼毛被的成本高、物流贵，所以呢承受不起一直送啊。那赶紧的来抓住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6盒羊奶是3个月的量，594，再送一床1米8×2米大床尺寸的驼毛大被。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已经有47位朋友是成功的打进电话，来恭喜手机尾号是0205的马先生，说自己想试试先订1个月的奶，可以啊，完全可以，欢迎大家来尝试。3658的夏女士订购了，说喝了快2年的时间，已经带动家里的妹妹哥哥都在喝瑞麟。 谢谢， 没有膻味，而且肠胃很舒服。今天没想到还有驼毛被送，被子太实用了。 是的哈，4007106108， 0800710106108。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驼毛被啊不仅是实用，而且呢这是我们用心考虑送给大家的赠品啊。老年人呢受不得压迫，那驼毛被呢既实用保暖啊又不重，这样的被子呢带来的是舒适的睡眠环境，一床自己买，会员价呀也需要680块钱呢。现在呢500多块钱订购6盒的羊奶粉呐、就可以不花钱免费的拿一床带回家。 对， 时间不多了，赶紧请朋友们拨打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温柔是醒目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柴三口卧龙吊孝，诸葛亮跪在周瑜的灵前，哭着念这个祭文，恐怕整个江东也写不出这么一篇祭文来。怎么回事呢？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感情的深浅。通过这篇祭文可以看出来，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祭文说，公瑾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是世人皆悲呀。没有不哭的，我作为是周瑜那个老朋友，更是悲从中生，痛哭的我心都疼啊。公瑾今日要有灵啊，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尝一尝我的祭礼吧。你幼年好学，聪明绝顶，自从结交了孙策、孙伯符，你要保孙策，定霸业，割据江南。你公瑾为人是仗义疏财，临事不苟。你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你就有鹏飞万里之志。等到你壮年时期，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威震巴丘一带，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呐。公瑾的风度潇洒，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才德配小乔啊。江东二乔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佳人呐。你公瑾德配小乔，称得起是郎才女貌。我尤其赞佩的是公瑾你的气概，你气概不凡呐、就是说不示弱，不屈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阻止孙权送子。曹操在火烧赤壁之前，让孙权把孩子送到许昌去。孙权当时没主意了，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这江东就难保。为此他和周瑜商量，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绝不能这么办。你为一郡之主啊，怎么能纳智于人呢？你把孩子送到许昌去，等于放在那一个人质，今后你就得老老实实的听从曹操的指挥，他让你怎么办你得怎么办，不然他就要把你的孩子给你杀了。说我不送，那么曹操要来打咱们江东怎么办？周瑜一听，那就打吧。曹操你别看他驻入中原，平定北方，来到江东啊，他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让曹孟德是片甲难回。果然赤壁大战把曹操杀得大败，这要没点非凡的气概，你做得出来吗？送子为质啊，送妻为质， 他也不敢管呐，你爱送谁送谁吧，能保全我的性命就行啊。周瑜可不是这样，三江口蒋干前来游说，您在群英会上挥洒自如，表现出您那超人的智慧、非凡的雅量，才使蒋干盗走一封假书，使得曹操中了您的妙计，杀了蔡瑁、张允两个都督，等于自断其臂，这是曹操致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恭喜你宏才大料，文武双全呐、啊！今天你虽然死了，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英俊的雄姿犹如在我的眼前。公瑾过早的去世了，使我淌下血泪，你周瑜忠心可见，气贯长虹，命虽短，可是你名垂百世。我今天在这儿哭你周瑜呀、啊，是情真意切，痛不欲生。如今哭你周瑜的不是我诸葛亮一人，而是天哭地痛，三军皆悲呀、啊！我作为你的一个老朋友，更是泪水难禁呐、啊。我诸葛亮不才，在江东求谋的时候我助你破曹，可是破曹之功全赖公瑾呐、啊，正因为你辅引诸暨，指挥若定，以少胜多，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当时我们想啊，并肩重复汉室，成犄角之势，首尾相顾，孙刘两家永远联合，这样那样的话，我们将不可战胜，曹操必灭，汉室必兴啊。可是今日君已早亡，对我们巨曹是个最大的损失啊。我哭你呀公瑾，永别了，今日你魂如有灵，我心可见，公瑾一死，从此天下我诸葛亮再也没有知音的人了。这知音可了不得，一个是情投意合，互相了解，是个知音，怨恨者也是个知音呢、啊。周瑜活着的时候不是总想要把诸葛亮给杀了吗？哎，诸葛亮把他视为自己平生一个最大最了解的知音人，所以今儿个他在灵堂这儿哭得才这么痛。诸葛亮读完了祭文是放声大哭啊，哎呦，把在场的江东文武哭得心这个酸呐、啊，一个个情不自禁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都哭了。有些人还在想呢，这事儿怪呀、啊，人们都说周瑜都督和诸葛亮不睦啊，俩人不和，那今儿个诸葛亮先生怎么哭得这么悲切？看来说人家二位不和呀，那不过是个传说，这传说不可置信。不单众文武这么想，就连鲁肃心里也直琢磨，他一边劝说孔明，可自己那眼泪也止不住啊，他怕孔明哭坏了身子。鲁肃心想，这位诸葛先生对我家都督如此深情，公瑾对人家呢显得量就有点太窄了。哭祭之后，诸葛亮又在灵堂给周瑜守灵，守了一个时辰。荆州对江东这礼节够重的了，战友吗？然后鲁肃这才在前厅设宴款待诸葛亮和赵云。江东那些武将啊，不像刚见赵云那时候了，拧着个眉毛，瞪着个眼睛，一人一肚子恶气。现在呀、啊，都客气了，这个给斟酒，那个给布菜，赵云也不敢多喝，喝醉了军师怎么办呢？我干嘛来了？该应酬的还得应酬。鲁肃陪着诸葛亮 痛饮了一番。这回鲁肃说了，他说什么呀？诸葛先生，我去了好几趟荆州，每次去了您都挽留我，由于江东事务多忙，我也总脱不出身来。那么这次呢，您来到我们柴桑了，您该多住些日子了。诸葛亮点头一笑，子敬啊，我跟你一样，你我各为其主，我不能在柴桑这儿耽搁的时间太长，唯恐主公放心不下。哦，鲁肃也不好深留了。吃完饭之后，诸葛亮告辞，鲁肃率领江东文武相送一程，给送出老远，这才拱手而别。诸葛亮跟赵云呢，来到了江边，回头一看，江东文武都回去了。诸葛亮这才告诉赵云：“子龙啊，咱们不能马上就回荆州啊，因为来的时候跟主公都说了，咱们来到柴桑，一位吊孝，二位访贤。孝现在已经吊过了，不过贤人咱们还没访着呢。这么办吧，把军校先打发回去，留下一条船，再留十个老军，你也在这儿，咱们耽搁三二日再回荆州。子龙，你看怎么样啊？就一军师，干嘛先把这些军校打发回去？五六百人到处访贤，那目标也太大呀。”诸葛亮安排得很周密，那咱们先上船吧。说着，子龙扶着孔明军师要上船，刚一登跳，就听远处有人说话：“哈哈，好你诸葛亮，你活生生的气死了周瑜，今日又跑来柴桑吊孝，你欺江东无人，欺江东特甚。”哎呦，诸葛先生从来还没害过怕呢，今天让这几句话说的，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这是谁呀、啊？站在江边给我这么嚷嚷。军师身边的子龙将军也吃了一惊啊，他赶忙手按佩剑，一回头，几乎两个人是同时把身子转过来。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不看则已，这一看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正想为了你不顾风险在江东耽搁几日，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碰上，可谓奇遇啊。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身边的赵云给说愣了。哦，难道说我家军师所要访的那位贤士就是这位吗？赵云龙眼神细看，只见从江边昂首挺胸大袖迎风走来一人，见此位身量不太高，头戴竹冠，身穿道袍，腰束丝绦，足蹬素履。等走到跟前一看呢，把赵云吓了一跳，怎么了？看这位生的形象太古怪了，也太困难了。见此位生的是短眉毛，圆眼睛，翻鼻阔口，黑面短须，一双圆宝耳朵，他这鼻子翻得太厉害了，这是长在脸上，要摆在桌子上可以当香堆儿。哎呦我天，这下雨还不得吹水哨啊。赵云真想笑没敢笑，怎么他看军师跟这位说话这么热情，自己怎么好笑呢？这位生的本来就很古怪了，他那嘴还总撇着，脸上带着那么股子说不出来的傲气。孔明，你为了找我真的能够在江东耽误几日吗？嚯，这位派头不小啊。诸葛亮啊，对这位十分客气，过去赶忙搭躬施礼。赵云和军校都愣了。我说啊，这位谁呀、啊、不认识，咱们军师怎么跟他这么客气啊？不知道，看那样这位很有学问，有学问的人都这模样吗？也不一定，那军师为什么见他这么客气呢？ 不清楚。这时诸葛亮给赵云引荐，子龙过来，我来给你见一见。这就是庞统庞士元先生，这是我家主公手下得意大将赵云赵子龙。哎呦，赵云愣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庞士元就是这位呀。赵云赶忙插手施礼，庞统还了礼，随后诸葛亮与庞统携着手登跳上船，二位在船舱里边一坐，叙开了离别之情。怎么这么熟悉啊？当然熟悉了，芙蓉凤雏还有崔州平黄承彦，这都是水镜庄上的常客呀。自从战乱以来各奔东西，多日不见了，所以见着格外亲热呀。世元呐，你在赤壁之战立了这么大的功，你上哪儿去了呢？嘿嘿嘿，孔明说来一言难尽呢、啊、真的。庞士元献完连环计之后哪儿去了？这庞士元呐是很高明，他献连环计的时候，他不是跟曹操要了张布告吗？他是以备万一呀、啊、说是你曹丞相一旦得了势，你不要杀害百姓。曹操说我不能啊，庞统还不放心，最后跟他那儿要出张布告来。庞统准备着战乱祸起的时候，把这布告往他门口一贴，后来这布告没用上，周瑜以少胜多，赤壁取胜之后，孙权不是大赏文武吗？庞统这个人很特性，你想着趁着这个乱乎劲儿，一大堆都这么赏一赏啊，他不干，他回避了一下。今天听说诸葛亮前来柴桑吊孝，他是诚心诚意来看诸葛亮来了。哦，诸葛亮来柴桑，庞统知道。哎呦，您别看他没露面啊，当今所有的大事哪样也瞒不了这位庞统先生。他看曹操孙权刘备那如同纸上官文，今天在江边一见诸葛亮，老友重逢，呵，这话是滔滔不绝呀。畅谈了一番，诸葛亮就问他了，世元，那你下步打算怎么办呢？哎，庞统想了想，我也没有什么打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最近这个腿脚也比较懒，我也不愿意往远处走动。哦，诸葛亮就明白了，听这话的话音啊，这位庞统先生要投奔孙权，这么说你是想投仲谋啊。哎，孔明，实话跟你说吧，我的家由襄阳搬到了江都，为了避乱，我也不愿意搬回去了，别处我一看也都是乱糟糟，我哪儿也不愿意去，我还真想去找孙权。哎，孔明，你乐什么呀？我看你投奔孙权，孙权将军不会重用你呀、啊、是吗？怎么见得呢？庞统盯问了两句，孔明不说了。这么着吧，世元，我给你留下一封书信，等你见过孙权之后，如果他重用阁下，别的话咱就不说了，如果不重用，没把你放在眼里，我希望世元你呀赶快到荆州来，你我朝夕相处，共同辅佐皇叔刘备刘玄德，此人仁德宽厚，爱民如己，深受百姓拥戴，将来他的霸业必成。庞统一听，那我多谢你了， 孔明当即给庞统写了一封书信，两个人这才拱手而别，不提孔明回荆州。再说江东，吴主孙权让鲁肃啊，把周瑜的灵柩由打柴桑运回故土原籍，哪儿啊？庐江舒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庐江西南。孙权亲自率文武到舒城给周瑜隆重安葬，然后是后续周瑜的子女啊，周瑜有两个儿子，长子周询，次子周印。然后孙权又安慰了小乔夫人一番，他这才离开舒城回到吴郡。鲁肃提醒孙权要继续招贤纳士啊，您别看公瑾推荐我做水军都督，我的才华学识啊是远不及公瑾呐。哎，孙权轻轻叹口气，子敬，我现在心绪很乱，咱那招贤馆不是还开着呢吗？哎，主公，光凭招贤馆不行，您得求贤访贤呐。我江东尚有贤士吗？哎呀，多得很。我给您推荐一位吧，此人姓庞，名统，字士元呐。您知道公瑾生前赤壁鏖兵一战火烧战船，谁建立的第一功啊？就是这位庞统先生，是他到曹操水寨献的连环计，曹操才把那战船用链子拴上，不然虽有诸葛借风，公瑾用计想胜曹兵恐怕很难呢。哦，对对对，我听公瑾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人，这个人可以找到吗？就在咱江东这儿住着呢，那你把他请来让我见一见。好，鲁肃高兴了，是躬身领命啊。回去之后立刻派车马就把这位庞统先生接到自己这儿来了，先让庞统住在这儿。鲁肃想给这位庞先生换换衣服，叫他收拾收拾。庞统啊，不修边幅啊，没关系，我就这样，孙权不是要见我吗，我就这么去见他，我想孙将军不会一招取人呐。鲁肃也没强求，就把这位给陪了来了。鲁肃想让庞统啊和孙权单独谈谈，自己回避了一下。孙权一见庞统当时就腻了，哼，这人怎么长得这样？庞统这人呢还不会那斜肩谄笑，是赶忙上去满脸陪笑，大躬施礼，坐不是坐，站不是站，诚惶诚恐的那个样。庞士元来不了这套，他见着孙权呢只是拱了拱手，然后没等让他坐那儿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知是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权一见庞统，当时就腻了。哼，这人怎么长得这样？庞统这人呢，还不会那斜肩谄笑。他见着孙权呢，只是拱了拱手，然后没等让，他坐那儿了。孙权这气，心说这人真是怪啊，倒是挺不见外。哦，您就是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庞统轻轻点了点头，没说话，把脸往起这么一扬。他要不扬脸呢，孙权这火还小点，这下他更腻歪了。不知庞先生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啊？庞统微然一笑，哼，孙将军，我的学识啊，是不必拘止，随机应变。哼，孙权一听，好大口气。但不知凤雏才学比公瑾如何？孙将军，我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什么？孙权听到了，腾这火就撞上来了，真有点摁捺不住了。怎么回事？因为孙权呢、啊、他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周瑜。他瞅周瑜啊，是看哪哪顺溜，与公瑾攀谈终日不倦，不思饮食啊。要和周瑜谈起来也不渴也不饿，越谈越高兴。周瑜在孙权的眼目中那是一个奇才，今天庞士元敢这样狂妄的坐在他的跟前，说他的学识和周瑜大不相同，言外之意就是他比周瑜高明的多。孙权气坏了，这人这口气也太大了，心说你再瞧你这长相，哼，请先生且退吧，待我江东有用先生之时，众谋必来相请，少陪。说完了，啪，站起来，手一背，进里屋了。哎呦，孙权把这位庞先生给干在这儿了。鲁肃在门外边那站着呢，鲁肃赶忙进来了，安慰庞士元。这位庞先生叹了口气，哎，上下看了看鲁肃，转过脸又看了看里屋，知道孙权在里边待着呢。嗯，然后庞统摇了摇头，也把手一背，溜达出去了。鲁肃赶忙追到里屋来了。哎呀，主公啊，我向您推荐这样的大贤，您怎么会对他如此冷淡？ 哎，子敬，这庞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个人是十分傲慢。哎呀呀，主公啊，您对贤士怎么能这样？求贤应该礼贤下士啊，古之文王求贤于渭水，访姜太公，今之刘备三顾茅庐于南阳，为请诸葛亮。您可要知道，水镜先生曾经跟刘备说过呀，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 如今芙蓉已经倒了人家刘备了，凤雏先生就在咱的身边呢，您可不能不用。那庞统庞士元，您别看其相貌丑陋，此人伏隐诛机呀，上晓天文，下知地利，这次赤壁大战多亏庞先生巧献连环计，不然我们江东是难以取胜。公瑾生时经常提念此人，诸葛亮对他也是念念不忘，这样的大贤大才我们不能革职不用啊，望主公三思。哎，子敬你算了吧，庞统献连环计我知道，就是他不献这个计，曹操也得把战船钉在一起。怎么见得呢？你想啊，曹操所带的人马都是北方军校，不识水性，他们运船，所以曹操才把这船都连在一起，怎么能把此功归于连环计呢？子敬你不必多说了，不管你怎么说，庞统其人我是坚决不用。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庞统相貌有点丑陋？也不完全是，主要孙权呢，最近这个心情不大好，他在攻打合肥的时候伤了两员大将，尤其是太史慈，孙权有点动心呢。近来又死去了周瑜，他这心里非常烦躁，特别是庞统那几句话惹得孙权很不高兴。孙权火就火在这儿了，因为孙权呢对周瑜周公瑾是非常的爱慕，感情也深，现在周瑜刚死，居然有人就敢贬低他，孙权火了，说庞统这人我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能耐再大我也不用。鲁肃跟孙权说了半天，这人才得用啊，因为这位呀就住在咱江东，咱请都请不到，要不是他因为襄阳避乱离开了故土来到咱这儿，不然咱哪儿找去呀？这次赤壁大战多亏人家。不管鲁肃怎么说呀，孙权呢算横了心了。子敬你别说了，这个人呢我看他没有什么真本事，我周围的这些人呢还没有一个像他似的那么傲气凌人。哎呀，主公不能以相貌取人，您不能计较这些小节啊，一个人的脾气秉性百人百异呀，您不能要求。鲁肃这下话没法说，您不能要求谁呀、啊、都像周瑜似的，说话您爱听，看着您也顺眼，那不对。鲁肃这话虽然没说出口，孙权也明白了。嗨，子敬甭说了，我意已决。孙权不言语了，这鲁肃也不好往下再说了。主公啊，您再好好想想吧，哪天呢我再来找您请教，那意思就是我还得向你推荐。说完了，鲁肃回来赶忙吩咐人把庞统先生请来，备酒给庞统解忧。喝着酒谈着心，士元呐，你别往心里去，我家主公啊那是非常重才呀，此人礼贤下士，从谏如流，惜才如命啊，您可不要想得过多。庞统苦笑了一声，子敬你甭说了，为了我你花了不少心思，咱们两个是朋友，我也不好当面呢向你致谢。哎，这您说哪儿去了，你我一见如故啊。鲁肃对先生是素怀敬慕，知道士元非百里之才，您的才华过人，像您这样的人才不论到哪儿都会得到重用，不过呢您最好啊是留在我江东。不管鲁肃在说什么，庞士元也不言语了，闷着头喝酒。 不断的点头啊。哎呀，卢苏一想坏了，庞统啊大概不想在江东待下去了，这是要走啊，这可怎么办？鲁肃为难了，像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也没地儿找去，不能叫他走啊，不叫人家走，可是我家主公孙权又不重用人家，那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哎呀，最后鲁肃一咬牙，师渊，既然你我是好友，那就不必隐瞒了，你是不是想要走啊？说到这儿，庞统手捻短须，看了看鲁肃，子敬知我呀，那意思你很了解我，我的心事被你猜中了。鲁肃一看怎么样，是不是要走？这我可得问问，问问这位上哪儿去，心说就凭您这才学，您在这儿不痛快，您要再走一个窝窝囊囊的地方，那可就得把您窝囊出病来。鲁肃是真关心庞统啊。师渊，你跟我说，你到底想上哪儿？我想上许昌去投曹操。 啊，不不不，鲁肃急忙摆了摆手，师渊，去不得。 曹操是什么人呢？挟天子令诸侯，此人奸诈无比呀、啊、我看曹操他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世元，你最好别去。子敬啊，我留在江东不能任用，去投许昌曹操又不应该去，那你叫我怎么办？嗨呀，世元，你想了半天怎么敢想投曹操？我看与其投曹操，倒不如怎么样啊，倒不如去荆州投刘备。哎，你这话当真？你看朋友哪有扯谎的呀，我这是为世元你着想啊。 哈哈哈，子敬，方才我是跟你开了个玩笑，我怎么能到许都去投曹操呢？他就是用高居驷马，请也请不去。我本心想投荆州刘备啊，不过方才我只是试探试探你，因为你们孙刘两家近来不和，为了荆襄正在纠缠不清，我怕子敬你多心呢、啊、哎呀呀，师渊，这话你说哪儿去了？你要投荆州刘备我高兴，刘备是个仁厚君子，受到百姓的拥戴，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酒后必成大器呀、啊。再说您到那儿去，那算投了明主了，如果您要到了许昌，不客气说，师渊，那你就等于呀、啊、一颗明珠扔在黑旮旯里了。您还是到荆州队，不单我同意您去，我还愿意写书推荐，我还给你写一封荐举信。呵，庞师渊一听心中大喜呀、啊、子敬，你好宽阔的胸怀呀、啊、哎，师渊，我把实话也告诉你吧，如果你到了荆州，孙刘两家再无互相相攻之日了，相信我们会永远携手共破曹操，其功劳皆在世元身上。多谢子敬。呵，这才喝了一顿痛快酒，酒喝完之后，鲁肃恭恭敬敬的给刘备写了一封信，写好了交给庞统，回首又拿过些金银来让庞统安顿家小作为路费。鲁肃亲自把庞士元送到江边护道珍重，说了一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再会，互相拱手道别。鲁肃回去了，庞统上船就奔荆州来了。就冲鲁肃这个做法，能亲自给刘备写信向刘备推荐庞统，就比周瑜高几筹，说明人家鲁肃啊有政治远见。庞统来到荆州，他想先看看， 他没直接奔帅府去找刘备，先投了一个店房。来到店里之后，安顿好了，他上街看看，走在街上转了几圈，庞统心里挺痛快，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荆襄归刘表统辖。庞统了解，刘表管着荆州的时候，把这地方弄得是死气沉沉的。刘表这人爱图虚名，什么七贤了八尊了的，那管什么呀？老百姓日子不好啊。现在您再看看这个荆州，呵，搞得这活呀，秩序这好啊，是公买公卖，行人让步，长者先，幼者后啊，井然有序。庞统怎么能不高兴？他暗暗赞佩刘备和诸葛亮，看来这当家人特别重要。行了，明儿个我帅府拜见刘备，这次荆州算来着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点，收拾了一下，他就奔帅府来了。这庞统也是，您倒换件衣裳，哼，江东家门口穿什么呀，到这儿还穿什么。走到帅府门前打了个招呼，门上哪位在啊？过来了一个门官，哎呦，先生请了。门官这么客气？那当然，这主要也得看那当家人，这当家人要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谦恭和蔼，那么他手下这人对人也都特别和气。上面这位要撇着辣嘴，下面那些人也摇头晃脑，所以这个门官挺客气。您有事吗，先生？我来求见皇叔刘玄德。哦，嚯，这门官一愣，这位有点来头，别看穿戴不怎么样，但是呢是找皇叔的，找我家主公的。哦，先生您尊姓大名啊？古代的礼节啊，求见人得先递名帖，后来呢就改成叫名片了。庞统没有，就直接告诉吧，你说现有江东庞士元求见。哦，这门官一听从江东来的，哎呀，不是找我们要荆州来了？不能啊，周瑜都督已经死了，听说鲁肃都督对我们主公挺好，不能吧。这门官转身进来，刘备正在书房这儿看书呢，碰巧了诸葛亮没在家，他巡查四郡，感情诸葛亮不常坐在上边，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到第一线解决问题，所以就是刘备这看家呢。这门军进来这么一说，刘备吓了一跳，谁？主公，江东庞士元呢？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帅府门外。哎呀，快快快请快请。说着刘备想去换换衣服，看来也来不及了。哎呀，这是哪阵风把庞先生给吹来了啊？赤壁鏖兵一战，巧献连环计，建立第一功的就是这位，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呢？哎呦，我找他可非止一天喽。刘备正想着呢，庞士元打外边进来了，来到屋里，庞统往这一站，上下打量打量刘备。豫州您好啊。嘿，庞统啊，连个礼都没识。不识礼也可以，您哪么拱一拱手呢？这也是个骑马的礼节。庞统把这全免了，大概是这书念的太多了，要犯起这个轴劲来呀，也够受。庞统有庞统的想法，我第一次见孙权的时候，我是长揖不拜，只是给他拱了拱手。看孙权那个样啊，他不大高兴。我听说你刘备啊，礼贤下士，高于孙权，今儿我见你不是吗？把这个礼儿免了，我看你怎么对待我。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呢，这是骑马的礼节，不应该免。 可庞统硬是没拜。一看刘备那样啊，也挺尴尬，刘备不能上去给他作个揖啊。可刘备呢倒比孙权客气得多，因为刘备早就听说庞统庞涮这名字。在三顾茅庐之前，他马跳檀溪，夜走水镜庄，就听水镜先生说过伏龙凤雏嘛，两得其一可安天下，这位就是凤雏先生，所以刘备还是很尊敬他。啊，哎呀呀，原来是凤雏先生。刘备心说，凤雏先生的这相貌比我们伏龙可差多了，哎，不能以相貌取人呢。您请坐，请坐。庞先生也没客气，大模大样就坐那儿了。不知先生这是从哪里来呀？见刘备有何见教？哦，禹州，庞统是由江东来，我早就听说刘禹州有重扶汉室之心，怀五霸之志，求贤若渴，广招贤士，庞统不才，特来投奔。哦，这庞先生也怪，您倒把那书信拿出来呀。庞统兜里有两封信呢，一封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是鲁肃写的，他好全在兜里揣着，为什么不拿呢？庞统想起一辈古人，谁呀？韩信。张良卑贱访贤，访着韩信给他写了一封荐书交给刘邦，可是韩信一见刘邦就没递这信，受了不少窝囊气，最后才有萧何月下赶韩信。今儿个庞统对刘备啊，也想试探试探刘备，看看你呀、啊、是怎么样一个求贤敬贤。这信我不亮，我看你怎么样。这时刘备脸上还是满面陪笑啊，可是心里头有点不大痛快。哦，既然是庞先生远路来投，备十分高兴啊。不过诸葛军师没在家，一时嘛荆州这会儿又不好安排，这样吧，离此咫尺之遥有一座小县叫耒阳县，先生可先去做几天县令，待日后有缺再行调换，不知世元先生意下如何？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这个秋天你与大闸蟹邂逅了吗？来一锅高满黄肥的大闸蟹是对秋天最基本的尊重。现在的螃蟹啊，鲜嫩肥美多汁，金黄色的蟹油，开壳后的汁汁冒泡，鲜嫩的蟹肉让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但是呢，螃蟹寒凉，肠胃道不好的朋友啊，一定要少吃。 对，适可而止。而对于身体的养护，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可不能丢，比如每天饭后的散步，比如每天一杯奶制品的补充。瑞麟羊奶最近送被子，很多会员说好，就喜欢你们送这些实用的东西。 东城区的王女士啊，就订了三回了，说这个送被子啊，一开始呢还担心质量会不好，所以订了一组回来看看，这看完之后呢心里就放心了，这不后来又陆续订了两次。其实现在大家买东西的理性啊是值得表扬的，不再因为便宜而去买，而是因为真正的需要才去买，很关键啊。 是的，但是啊，我觉得羊奶现在的刚需是越来越高了，很多肠胃道不好的，或者是上了年纪有忌口的，孩子上学用脑多需要补给的，还有很多亚健康的人士啊，把羊奶当做了早餐奶，每天一杯，补充多种的钙、铁、锌、硒、维生素，全面的营养，都是啊大家选择羊奶的理由了。 而这一次呢，我们的活动力度呢，可以说是也是备受大家喜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300克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不要258元，只要99块钱。成功订购季度装6盒的594块钱，再送您一床100粒的品牌驼毛被，那被子都是驼毛填充的，5斤重，保暖亲肤都是极好的，很适合家庭来使用。 对，成功订购呢，我们都是免费送到家的，买之后再来付款。所以啊，如果您了解羊奶，说我等一个大优惠再来买的话，那就别等了，没有比送被子更大的优惠力度。如果您还没有尝试过羊奶，那就更要来体验一下中国好羊奶，它香醇不膻，营养的结构秒杀普通奶制品，而现在一天一杯的代价就是跟普通奶的花费是差不多的。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占据优惠名额。 好的，来刷新一波订单吧，看看现在2430的刘阿姨啊，是成功订购了10盒，说一直喝的，现在送被子了，好啊，新被子呢也暖和。还有9585的熊先生呢，订购了2组12盒，说的是自己今年进了趟医院啊，住了3个月的医院，真的是体会到了这健康啊就是福气。那现在康复了，得好好保养身体。 其实啊，道理大家都知道，人活着想要健康就必须要补充营养，而奶制品是我们人类的第一大营养源，奶制品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乳糖、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而在众多的乳制品当中，羊奶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和生物活性物质，其中乳糖就有64种，氨基酸有20种，矿物质有25种，这么多的营养元素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有帮助的。所以羊奶也被称之为奶中贵族，在欧洲等国家售价都非常高。 我们好多中老年人啊，代谢功能减弱，吸收营养的能力呢也减弱了，喝乳制品不光是喝下去就行，喝进去呢要吸收好才算是补营养。 对， 这喝羊奶小分子的好消化，这喝下去呢补的就是全营养，这也是近年来中老年人特别钟爱于喝羊奶粉的原因。 提醒大家，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的一点机会啊，赶紧来把握住。反正啊，咱们都是免费送货到家的，您满意了之后再付款。在此之前呢，还有一次二次选择的机会。所以啊，如果您是喝普通奶的，觉得不舒服的，又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都开始喝羊奶，你也想来感受一下的，现在起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因为今天每盒瑞麟羊奶粉只要99元，订购6盒还要送大家一床驼毛被。 天说冷就冷了，驼毛被暖和还很舒服啊，这排湿性、透气性都非常好。现在只要订购6盒羊奶，就免费送一床。电话赶紧拨打起来，4007106108，4007106108。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不讲了，口干舌燥的，我下节目喝羊奶去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神秘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刘备也对得起庞统，人家庞统从江东大老远的来了，他给人弄了个小县官，让他上耒阳县当县令去。哎，庞统觉得好笑啊，怎么这个刘备待我怎么这么薄啊，见面就委任我这么个县官做呀。庞统真想运用自己的才华打动刘备，转念一想，嗨，多余了，干脆我走吧，我还回江东家里忍着去得了。刘备孙权等同一样，这个说要建立霸业，那个说重扶汉室，这个求贤若渴，那个敬贤如宾，全都是口号，口号与实际啊，还有很大的距离呢。不干了。庞统一想，不干了，回去鲁肃准得找我呀。他要一问我，我怎么说呀？您看，孙权在这儿慢待了您，我给您写信去见刘备，到刘备那儿，您又回来了，那么这怎么着能行呢？是不是我挑剔太大了？想到这儿，庞统问了一句：“豫州，诸葛先生在家吗？”“哦，我家军师去巡查四郡，没在。”“哦。”庞统想了一想，诸葛亮既然没在家，我呀，就先当两天县令。有什么话等诸葛亮回来再说吧。豫州，您看我几时到任好啊？希望先生即日就动身吧。好，领命。哎，等一等，刘备吩咐摆酒，还真不错。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哼，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了。说完了，庞统走了，回到店里休息一夜。第二天领得印信，耒阳赴任。到了任上之后，这位庞县令事事不问，什么全不管，从早晨起来自己往小屋一坐，把酒一烫就开喝，喝完了之后床上一躺，倒头就睡，睡醒了之后接茬再喝，一天三遍酒，喝的是醒不醉，醉不醒，迷了马虎。县里边不管哪方面来找县令，都在酒后沉睡，好吗？县里各级官员都乐了。乐什么呀？我说咱们皇叔姐哪儿给咱派一醉鬼来呀？这位不姓庞吧？姓权吧？姓庞啊，庞统庞士元吗？不对，我看他姓权，权不管，权先生。一天两天行啊，仨多月就在醉梦之中度过去了。庞统醉卧耒阳不理政事，这消息就传到荆州。刘备这么一听可气坏了，这庞士元好大的胆量，胆敢废我政事，我的行政他敢给破坏了，这还了得？ 刘备要亲赴耒阳查问，张飞过来，大哥，我看这么点小事还用您去吗？这么着得了，小弟我去一趟。我听说这位庞县令爱贪杯中之物，这不赖，去了我跟他。刘备一听，怎么着，那一位醉鬼还不够受啊，你还去跟着起哄啊？行了，谁去你也别去。嗨，大哥，小弟我去不耽误正事儿，您看我多着因为喝酒误过事啊。刘备都要乐，你还不误事啊？喝完酒你把徐州都丢了，没法提这茬儿。你最好别去，您让我去看看，我看看这庞县令他怎么样的因酒废政，您看怎么样？说好便好，说不好啊，你可不许鲁莽，我捉来见您怎么样？刘备一听可以，哎，等等，那也不放心，让孙乾陪同张飞去，如果他有莽撞行动，你呀劝解劝解。孙乾明白了，主公您放心吧。收拾了一下，孙乾和张飞带领十名小校就奔耒阳来。耒阳的这各级官员一听说三将军来了，赶快出城十里迎接，都出来接来了，唯独没有这位庞县令。张飞在马上看了看，哎，我说诸位，你们那位县令来了吗？三将军他来不了了。怎么了？听说昨晚上又喝多了，现在这酒还没醒呢。您来了我们去请他去了，县令还睡呢。嘿，有点意思。张飞乐了，看来他对庞统这醉卧挺欣赏。不是，张飞生气了，好啊，连你家三将军都不敢因酒废事，就凭你小小的县令高卧不起，县事俱废，你好大的胆。孙乾一看坏了，三将军火了。嘿，三将军这一沉脸，嚯，这耒阳县的各级官员可就说开了。说什么呀？哎呀，三将军您来得太好了，您早就应该到我们这儿来视察来，也不知道皇叔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位县令，这庞县令我们太受不了了，他整天就知道喝酒，出什么事儿他都不带管的，他那屋里房前房后四面八方全是酒坛子，这县里多少事儿啊，甭管是什么事儿他是一概不问，出了人命他都一声不哈一声不哼哦。哎呦，说庞统这坏话的太多了，是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说不过来了。哎呦，我像蛤蟆炒弯一样。张飞跟这帮伙了，哎，你们跟我这瞎嚷什么呀？把这帮添油加醋的给吓了一跳啊。三将军，我们跟您说这都是真的呀，别啰嗦了，有什么话县衙去回。遵令。张飞打马扬鞭直奔县衙，来到了县衙，往这儿一坐，吩咐人将庞统捆来见我。且慢且慢，孙乾给拦住了，三将军怎么能捆来见您呢？主公的话您忘了？您先把他叫来问问，看他怎么回答您，您问的他哑口无言，他自然就宾服了。 嗯，公友说的对， 我说啊，去把这位醉县令给我请来。张飞这气，我还得请他？ 各级官员站在两边瞅着张飞，张飞强忍胸头气坐在大堂上这儿等着。 请人的去了老半天，说现在的钟点啊有40分钟，请人的才回来。张飞差点气乐了，我以为你在那儿跟他喝上了呢，怎么这么半天呢？嗨，三将军您不知道，叫了6回才把这位叫起来，人呢这不来了吗？请人的这位一回首，只见从堂脚下摇摇晃晃走来了一人，他半披着长袍，伸着一只袖子，那只袖子披着，左脚鞋蹬着 右脚鞋塌了着。到了大堂，捏斜着双眼看了看着周围，各级官员看着庞统这相都想乐，谁也没敢乐出来，全都偷眼看张飞。张飞上下打量打量庞统，就是这位啊，好啊，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来者何人？耒阳县令庞统庞士元。可认识我？未曾相识啊，我乃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三将军。张飞一听不容易，他还知道我是三将军，看来还比较清醒，没把我安错了位啊。都把大伙儿吓一哆嗦。庞统也一愣，哎，三将军因何发怒？嘿，张飞一看这倒好，准打不起来啊，一个人发火，一个人不言语。我来问你，为何酗酒费事？酗酒费事啊，你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不理宪政，是何缘故？庞统一听摆了摆手，绝无此事。你怎么知道我没办公啊？哎呦，张飞这气，他瞪着眼睛不承认。三将军吩咐一声，来呀，将案卷抱来。去了几个衙役，工分不大，把案卷抱上来，好家伙，满满的堆了两桌子。张飞指着这案卷问庞统，案卷堆积如山，这该怎么讲？庞统看着一笑，说是这耒阳不过是个百里小县，这些事儿算不了什么。哦，你是为这个来的？那三将军你在旁边坐一会儿，我发落发落你看看。说着庞统把笔墨准备好，吩咐差役把那与案卷有关的人都给我带来。功夫不大，把这些人全带来了。我的个天，堂上堂下院里都跪在大门那儿去了，满满的呀。嘿嘿，张飞瞅着他乐了，心说庞统你可真有两下子，到任一百多天不干活，现在你想起来了，马上要发落处置，就跪这医院子，这么老多的人，你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处理完，我在这儿看着你五天，你要能处理完喽。张飞暗想，我拜你为师。他看了看那耒阳的官员，耒阳的官员们眼睛啊都瞪着张飞，心说三将军您别听那庞统瞎吹了，他根本处理不了。庞统啊正正经经的秉正归了座，然后啪把卷子打开了。这案子也太多了，因为日子也多呀，案卷把两张桌子都摆满了，一份案卷一桩公案呢、啊、反正民事也有刑事也有，都是什么案子呀？呵，五花八门，什么房子问题呀、啊、土地问题、财产继承权的问题、婆媳不和、兄弟分家、夫妻两离、子女不赡养父母、父母送子女忤逆、土豪欺压百姓、恶霸强抢民女，还有呢卖酒的掺糠食水、挑粮的秤高秤低、什么图财的、害命的、丢驴的、找马的、赖婚的、欠账不还的、酗酒闹事的、街坊吵嘴、邻居打架，您瞧这热闹。可是庞统不慌不忙的，手里提着笔，耳朵听着，嘴里问着，手里写着，不到半日之功，一百多天两桌案卷处理完了，啪把笔一扔，三将军我误事了吗？所有在案人员一个个是败呼而退，高喊青天称谢不已，一院子人走的一个都没有了， 您再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好嘛，全成离急眼了。这离急眼怎么回事？就是一群鸡呼啦全跑了，就剩一只了。这只傻了，离群的鸡嘛，就看着庞统，好像不认识这人了。甭说这些文武官，连张飞三爷都傻了。他赶快站起来，几步走到庞统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啊，先生大才，以德施敬，我当在兄长面前极力推荐先生。说完了，张三爷转过脸来看了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你们说了庞统不少坏话呀，说他吃饱了喝足了睡觉，什么事儿全不干，你们看见了没有？庞统先生是当今之大才呀，你们算干什么呢？你们才是真正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百姓干事儿，就知道背后给人别人撒胡椒面，都给我滚！呼啦，张三爷把这群离急眼都给轰跑了，然后又把孙乾先生给庞统做了引荐，庞统这才设宴款待张飞。三将军高兴，嘿嘿，我说孙先生，多亏你了，不然我又差点猛撞了。不瞒你说，庞统先生，我一到耒阳就想把你抓起来，是孙乾先生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我才没好意思下手，这要是一抓起来，这不耽误大事了吗？庞统一听，那也没关系，三将军，不知者不怪嘛，嘿嘿，就说是啊，我得谢过先生不怪呀。哎，今儿个咱们得好好喝喝，喝醉了不是吗？庞先生，咱们一块醉一块睡。哎，庞统摆摆手，三将军，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我来到耒阳终日饮酒醉卧，是我心里不痛快，是以酒浇愁啊。对对对，我明白了，这是我家兄长的过错呀，你可别生他的气，他这是大材小用，如果要有人推荐庞先生一样，我哥哥也不至于这样。庞统点了点头，说着打腰里头把鲁肃那封书信拿出来。三将军，我有人推荐，也有书信在身。哦，快给我瞧瞧。张飞赶忙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鲁肃先生的书信吗？先生初见我家兄长之时，为什么不将书信拿出来呢？哎，一言难尽呐、啊，三将军，如果要是那样，我庞统此次来到荆州，不是单靠介绍来的吗？哦，嘿嘿，张飞一跺脚，此乃我兄之物也。先生怀大才，引江东怀才不遇，今来投荆州，我家兄长又如此冷遇，此乃我弟兄之过，以德再次与先生赔礼。张飞粗中有细呀、啊，嘿，哥哥有点过错，自己都承担过来了。说着话，离席又给庞统深施一礼，庞统也很感动。以德将军多礼了，今天我不是借着几盅酒，说句狂言，我是曹操与孙权如掌上温温。哼，听庞统这话说的大不大？一点不大。我看曹操和孙权呢，就像看我手掌的纹路一样。以德又给庞统斟了一杯酒，屈代大贤，醉过。说完了，他把这封书信交给孙乾了，让孙乾连夜回到荆州，去给兄长刘备送个信儿，让他准备迎接贤士。孙乾回到荆州，一见刘备，就把他怎么跟张飞到耒阳查看庞士元没用半日之功处理了100多天的积案的事儿全说了，然后又把鲁肃这封信交给刘备。刘备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我可太不应该了，如此轻慢贤士乃卑之罪也。 说着刘备都要哭了，自己很追悔。在对待庞统的这个态度上，刘备和孙权都不及曹操。您看曹操在一见庞统的时候，那真是敬如上宾呐。刘备告诉孙权，我明日要亲往耒阳迎接贤士。正说着呢，有人来禀报诸葛先生巡视四郡归来。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进了帅府，落座谈话，说了没有几句，诸葛亮就问了，主公啊，庞先生来了没有？是不是现在正住在帅府啊？您还是委以重任呢、啊、哎呦，刘备一听，先生快别说了，险些耽误了大事啊。他就把自己怎么派庞士元到耒阳当县令的事儿说了，随后又把鲁肃推荐庞统的那封书信给孔明看了。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呢、啊、笑了，鲁肃这个信写得很简单，但是书短意深，这个意义可很大。他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至中别驾之任，是当斩其祭足，如以貌取之，孔父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信里这意思就是说，庞统是大才，您可不要大材小用，您要委任他个职务的话，起码按现在话来讲吧，就得省以上的官员，您可不能以貌取人呐。鲁肃这信上没法写说我家主公孙权就吃了这个亏了，因为他看人家庞统长得不怎么样，你要那样对待他，那就有负庞统学识，必被他人所用啊，这个人才就没了，那可太可惜了。下话没写，人家要一头曹操，对你刘备和我江东都不利。诸葛亮看完了这封信，不住的点头啊。鲁肃诚实君子，为了孙刘两家联合拒曹，他特意推荐庞统到主公的身边，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看来鲁肃还了解主公你，他知道主公你是识才惜才爱才会用才，说你光认识这是个人才，你不会用这不行，你会用用不尽其才也不行，那么光会用光认识也用尽其才了，你还得爱惜他，你不能看着这人才别扭，更不能忌才啊，这个嫉妒人才可太耽误事儿了。人家有才你不如人家，那就向人家学，别嫉妒人家。才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呀，那贤人大才呀，可以能安邦定国呀，只要他能富国富民，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得尊重人家，就得用，还得人尽其才。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识时务，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先生巡视四郡归来，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进了帅府。他就把自己怎么派庞士元到耒阳当县令的事儿说了， 随后又把鲁肃推荐庞统的那封书信给孔明看了。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呢，笑了，看来鲁肃还了解主公你，他知道主公你是识才惜才爱才会用才，只要他能富国富民，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得尊重人家，就得用，还得人尽其才，不能因为一点生活小事，穿衣戴帽说话难听，就瞅着人家别扭，因为没顺着你说，你心里就有点不得痛快，就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了，不是那个意思。老是听说听道唯命是从就好，不见得，尤其要防备那些当面总夸你的人，哎呦，当着面不知道怎么奉承你好喽，转过脸来另搞一套，当然那也不能称其为才了，那是阴谋家，不过呀也得提防着点，这样的人也有得逞的时候，因为什么呢，他遇上那个总爱听顺溜的，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就容易上当，古今不乏其人呐、啊。要不怎么诸葛亮今儿个拿着鲁肃这信很感慨呢，说鲁肃能把这样的人才推荐到咱荆州来，这不容易做到啊，搁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江东的孙权那也是个惜才如金的人呢、啊，拿人才当金子，不过咱们这时候赶得好，周瑜刚刚死，孙权心里有点不大痛快，又加之庞士元不会那套阿谀奉承，大概横是庞统一见孙权的面，惹得孙权就很不高兴，他把这位人才给忽略了。鲁肃呢，怕把庞统耽误到江东，又怕庞统去投曹操，所以立刻写信推荐到咱们这儿来。主公啊，士元非百里之才呀、啊，才华胜量十倍，我还给他写过一封信呢，前后两封书信在兜里揣着，到这儿一封都没往外交，什么原因呢，人家是凭本事吃饭，不靠那套，庞统明白靠人庇护是靠不住的，古人有云依人者危呀、啊。刘备一听，先生快别说了，我全明白了，我马上沐浴更衣，先生您陪我到耒阳迎贤呢、啊。诸葛亮陪着刘备到耒阳，把庞统先生请进荆州，刘备封庞统为副军师，诸葛亮对庞统相当客气，刘备又传令荆州城是举城欢庆，这儿又添了人才了，刘备啊是喜不自禁呢、啊，因为当初水镜先生跟他说过，伏龙凤雏各得其一可安天下，现在这二位都在我这儿呢，我刘备霸业可成啊。这时江东的探报报回了江东，许昌的探报报回了许昌，江东的孙权一听懊悔不及呀、啊，什么庞统庞士元到了荆州了，刘备委以重任，嘿嘿，看来仲谋犯了轻贤慢视之过，后悔了。再说许昌的曹操，曹操一听禀报大吃了一惊，啊，伏龙凤雏共佐刘备，哎呀呀，他立刻吩咐快请谋士来，就把众家谋士全请来了。曹操有点着慌了，这还了得，刘备占领荆襄本来就是苍龙入海呀，他现在又得了凤雏先生庞统辅佐，好似猛虎添翼，刘备坐镇荆州，招兵买马，接连东吴，早晚必兴兵北犯，不如趁其羽毛未丰，老夫要兵取荆州。且慢，曹操的话没说完，让荀攸给拦住了，丞相，兵发荆州不可，我看倒是可以先取江东，以雪三江之恨， 平定孙权之后，再得荆州灭刘备，一举修平天下。曹操听了荀攸这几句话笑了，荀先生所见和我相同啊，不过我有点后顾之忧。后顾之忧是什么呢？就是那西凉的马腾。马腾反心不死，常有取我许昌之意。荀先生还记得在咱们兵进三江的时候，我为什么把徐庶打发走了？不是就为了提防马腾吗？其实那次啊，曹操派徐庶领兵到潼关防止马腾进犯，那是曹操中了计了。原来人家马腾也没想进兵，那当时是个谣言，是因为徐庶想脱身，庞统这才给他出了个主意。你要想脱身必须如此，徐庶在他那个军营之中造了这么个谣，可把曹操吓得够呛，他才把徐庶派出去，说现在我要领兵一走，那么马腾要取我的这个许昌怎么办呢？荀攸一听，那也不要紧，主公您可以呀、啊，以天子之名下一道诏书，把马腾招来京师，好言相辅，趁其不备，斩草除根，您这后顾之忧不就没了吗？哎，曹操一听，这倒是个上策呀。对，先得把这后顾之忧打断，然后才能够举兵征讨。曹操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去西凉，召马腾进京。这位马腾将军自从十年前离开京都回到西凉，他一直是耿耿于怀，随时都想发兵打许昌灭曹操。为什么呢？就因为那个玉带诏的事啊。在建安四年的时候，朝中不是有这么几位大臣吗？就是那车骑将军董承、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还有那位左将军刘备，加上马腾，他们几位都在玉带诏上写过血书啊，要共扶汉室，同心协力灭汉贼曹操。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董承、王子服、崇济、吴硕、吴子兰全死了，只剩下了左将军刘备还有这位征西将军马腾了。刘备那几年颠沛流离，东奔西跑，把马腾愁得不得了啊。马腾心想，皇叔刘备在一完，那么合着承受玉带诏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哎，后来听说了，刘备啊是龙得水虎上山，得过来了荆襄九郡，广揽人才，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而且还有诸葛亮和庞统辅佐，呵，把马腾乐得不得了。要是这样，看来玉带诏的实施还有望。这位马腾正想着这事儿呢，忽然间京都的诏书到了，说要他立即动身进京面君。马腾一愣，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这道诏书究竟是皇帝下的还是曹操的诡计呢？不行，我得商量商量。他找谁商量啊？先请他的好友啊，镇西将军、西凉太守韩遂。韩遂是马腾的结义兄弟，随后又找来了他的长子马超、马孟起，在一块研究这诏书是真的是假的，京师能不能去。依着这个马腾啊，这京师是非去不可。我巴不得要想进趟许昌， 一则是进一步探听探听消息，二则有机会呀、啊，我好到趟荆州见见皇叔刘备，我问问刘备当初玉带诏的事情他忘没忘。我相信他不会忘啊，当初听董承说刘皇叔是淌着泪在玉带诏上签的字，他是当今之皇叔汉室宗亲，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忘呢？现在还能倚仗谁哟？国家只能看我们这几个擎天柱架海梁了，我得去一趟。马超听得这份放心不下呀，父亲，我看还是不去为好。 哎， 有天子诏书在此，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不敢进许昌，那曹操还不得怀疑我呀？曹操是当今之奸雄，他给你下了诏书，你不敢来，这里边必定有鬼呀。他可能想我不敢去，可是我出乎他的意料来了，曹贼能奈我何？西凉太守韩遂听到这儿点点头，兄长啊，我是同意贤侄那个主意，还是不去为对，那是上策，可是兄长您一定要去，为解除曹操的疑虑也未为不可，主要您这次去许昌想绕到荆州看望皇叔，我也同意，不过有一样，您可得多加小心，最好啊不要轻易进许昌，不要轻易接近曹操，同时呢您还得带些人马去。 哎，韩贤弟，你说的对，我早已想好了， 我把马超留在西凉，让他昼夜操练人马，大造声威啊，使曹操担心，我后边有人，曹操要想干什么他得合计合计，然后呢我带领我侄儿马岱和次子马修三子马铁同精兵一万兵分三路，我们奔许昌，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曹操难道还敢怎么样我吗？韩遂一听这倒是个办法，虽是这样，兄长您也要格外小心。马超又嘱咐了父亲几句，马腾一一记下。马腾托付韩遂贤弟啊，我走之后你家侄儿马超你要多多照看，西凉军务你要多多分心呐、啊。兄长不必操劳，您自管保重动身，这里的事情有贤侄与小弟万无一失啊，多谢。第二天一早，马腾点起精兵一万，让马修马铁为前部先锋官，领兵三千，自己统帅四千人马，那三千人马交给侄儿马岱作为后援，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就奔许昌来了。探报报进了许昌，曹操一听马腾奉诏来京， 呵呵，他来得好啊， 曹操马上把门下侍郎黄奎找来了。这门下侍郎是个什么官衔啊？就是君主的近侍啊，按现在的职务解释呢就是侍从武官。黄奎走到曹操的跟前施了个礼，主公唤我有何吩咐啊？ 黄侍郎， 西凉马腾奉诏来京啊，此次来京老夫有意让马腾做我的前部先锋官，兵发江东，我想为你做参军呢、啊、你跟着他一块儿去，不过马腾远路而来一路疲乏，我想让他在许昌这儿休息几日，老夫给他补充些粮草，等马腾一到你把他接进许昌，先让马腾面君，然后再做驱处，不得有误。哦， 遵命。黄奎就退出来了，他派人打听说马腾什么时候到，告诉我，我出城接他。过了没有几天，马腾人马来了，扎营就在许昌城外。黄奎立刻来到大营见马腾，马腾把黄奎接进大帐。认识吗？太熟了，黄奎的父亲是老臣黄婉呐，论着和马腾是同殿之臣呐。马腾设宴款待黄奎，黄奎酒杯端起来，眼泪下来了。哎，马腾一愣，黄侍郎，因何落泪？老将军呐、奸曹横行于朝纲，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常怀篡逆之心呐。汉室忠良，枕席难安。好、马腾暗吃一惊，心说这黄奎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曹操把他打发来试探我的呀？ 嘿嘿，黄侍郎，此处耳目众多，你可休得乱言呐、 你别坐在我这胡说。马腾这话没说完，黄奎火了，啪把酒杯这么一摔，老将军，你这又何必？难道说你把玉带诏的事情忘怀了不成？ 嚯，马腾听了更紧张了，赶忙把他给让到寝帐。寝帐之中比较僻静，马腾这才问他，黄侍郎，你这是何意啊？黄奎就把曹操怎么下的假诏书把您给诓到了许昌，并且说还要让您面君，面君之后让您做他的马前先锋去攻打江东，这都是假的，是以面君为名，实际要杀害老将军你呀。曹操明天就要出城来点军，您可要多加小心，您的是汉朝的世代重臣呢、朝中的这些忠良都特别尊崇您，又盼您来又怕您来呀、盼您来呢想让您与皇叔刘备携起手来重复汉室，共灭曹贼，怕您来呢又怕您中了曹操的圈套。马腾可了不起呀、那是一个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就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马家称得起是汉朝的股肱之臣，是一代接一代，为了汉朝啊，那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平定西凉，立下过汗马功劳。马腾在朝中很有威望。黄奎把这番话这么一说，哦，马腾点了点头啊，多谢侍郎指教，我早已料到曹贼诏书有诈，所以我才带来了一些人马。那么您说我该怎么做呢？老将军，您来的也对呀、我看活该是曹贼当面，您不要轻易进许昌，明天老贼曹操不是要出城点军吗？借点军之机，您就把他杀死在马前，不但给您的同僚国舅董承报仇雪了恨，您为国出了奸，您也报答了天子对您的赐诏之情。将军看此计可行吗？ 哎呀呀，多谢黄侍郎，就依侍郎之计，不过这样的机密可千万不能走漏啊。 哎呀，老将军只管放心，这个消息走漏还了得，那就满门家眷，休想得活了。我也不想在您这儿多耽搁了，望将军保重。说完了，黄奎离开了大营，他回家来了。黄奎回到家来，这怒气未消，他跟谁生气呀？就跟那曹操。他越想曹操的所作所为越生气，这个奸雄，奸雄不除， 天下难安呐。气得他长吁短叹，黄奎这一折腾啊，吓坏了一个人，谁呀？他的七弟苗泽，就是黄奎的舅爷。苗泽害什么怕呀？感觉这苗泽呀，与黄奎的爱妾李春香私通，文明点说呀，就是和他小老婆相好，两个人感情十分融洽，如胶似漆，不亚于表啊。俩人也在一块儿常合计，说咱们怎么能做一个白头到老的长久夫妻呢？这做不了啊。怎么这黄奎太碍眼了，苗泽呀就恨这黄奎，总想弄包耗子药把他药了，不得下手。今儿个黄奎这一发脾气啊，苗泽紧张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人把我这事儿给捅了？哎呀，急得他像热锅蚂蚁似的坐立不安呐。最后他钻到李春香屋里去了，他问李春香，哎，我说黄大人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因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咱们俩人的事儿啊？李春香也吓得够呛，刚才啊冒了一头冷汗，现在踏实点了，说我正想找你告诉你呢，我怕你担惊，不是这档子事儿。那么是什么事儿？他没说。哦，你不好打听打听吗？夫人打听他都没说呀。这夫人就是那黄侍郎的大老婆呀。苗泽一听，哎，你别看呐，他有话不跟夫人说，说不定他许跟你说，吃晚饭的时候施展施展你的解数，多灌他两杯，给他点甜言蜜语，说不定就许说喽。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那功夫下到了，自然就成 啊。这倒对， 净说大话不行。 哦哦， 我全行，我有功夫，有功夫拿出来摆卖，不是也不成。 是， 各行各界全算上。 哦， 不许你哪一行哪一界干什么，就是别说大话。 还好， 世人不服， 嗯， 谁都瞧不起， 嗯， 净说大话。宁可失刀拿点真格子来，满不行，满不那么回事。世界的人都得现世。 是的， 是说大话的必要栽大跟头。 是吗？ 不服人是这说大话，谁也瞧不起，不许你干什么的。 哦， 像这类人准得失败。 可不是吗？ 绝不能成功。 嗯嗯， 平常小事也这样。 哦， 你街坊那谁，你街坊有一个 怎么 着，这说大话。 哦， 谁也不服，也甭说他的工作上他不服人， 嗯嗯， 平常的生活上谁也不如他。 你想， 哎，谁都瞧不起。 哦， 礼拜天呢，这街坊啊，我们那一大杂院好像是街坊， 嗯， 礼拜你都不上班。 哦， 都是工人 啊。 我说不清他们在哪工厂做工，反正都是工人。礼拜呢休息，休息干嘛玩呢？好什么都有啊。 啊， 这几位啊好这个钓鱼玩。 哦，钓鱼， 哎，钓鱼， 消遣呢？ 发财的钓鱼， 好， 那家也好钓鱼，这家也好， 嗯， 说这位呢，说大话，这个，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爱，可说大话，瞧不起，瞧不起别人。这媳妇说，你看人家，王大哥，跟溜达呗，人家礼拜啊，人家玩去，人总钓鱼去， 嗯， 你看人家总出闹鱼就窜一趟， 多好， 你看你总在家闷着。 嗯， 你要钓点鱼来，咱不也闹鱼吗？ 哎， 他呢根本就不会，那是技术啊。 是啊， 技术啊。 哎哎， 那逮蛐蛐跟那个钓鱼是这类，你外行，你逮着试试。 哦，得会。 蛐蛐跑你逮不着。 嗯嗯， 你不会不成，你得行去。 是， 他根本就不行啊，说大话。嗨，我呀，我告诉你啊，我不钓。 我要钓鱼去，我要去啊，蛤蟆、满湾。告诉你啊，河里啊，告诉你啊，有多少鱼，都是我的。哎，都得归我。别人啊，满湾。 是啊。 这大话，他自己去钓鱼，别人一个钓不了，都得归他。他媳妇很高兴，那你去啊，买鱼干不两块钱买好的，你钓去。 哎， 给买吧，买了。买他得去呀、 啊，那是 啊，也得钓得来啊。有外行自能说大话啊。 哎， 扛上鱼竿，拿个篮子去吧。 嗯， 告诉媳妇儿，你给我烙烙俩汤饼吧。 哦， 我都不回来吃饭了，你给我烙俩汤饼。 好、 哦，多来点红汤。 嗯， 大袋的，拿俩汤饼，提篮子扛鱼竿去了。 去吧， 钓去了。 怎么样？ 也得钓来。 有， 白耗了一天，晒得可直流眼 啊。 回来了， 有 街坊人家王大伯、刘大哥人全钓来了， 嗯嗯， 人钓个一斤的、半斤、二斤的全有，他没有，进门怎么办？ 怎么办？ 他有的说， 说什么？ 我媳妇想怎么样？嗨，小孩啊，净喝洗澡， 有， 我呀，白点看着我，咱不敢下钩子，啪，躲小孩脑袋接骂呢，这。我一个没掉，一个没掉怎么回事呢？河里小孩洗澡， 我给搅和了。 媳妇说：“你换个地方。” 哎， 看小孩洗澡，你不去挪挪，上别处吗？ 就是。 我说我不在那吃汤饼了吗？吃完汤饼，我看够思路了，赶快回吧。 好。 嗯，下礼拜又得去啊。 去吧。 下礼拜又去了。 嗯。 白耗一天 啊， 还是一个鱼没钓着。 有。 没钓着，怎么办呢？ 嗯， 汤饼也吃了， 又 啃俩汤饼，鱼也没钓来。进门还有的说， 还说什么？ 媳妇说怎么样了？怎么样？这儿也风啊，告诉你啊， 我刮风了， 就怕这大风，一风就一刮，你这鱼全跑了。这媳妇人怎么钓来的？他们干嘛？汤干了、 哦、 我大河燕，我大河燕，我这大河燕，他大河燕 好嘛， 再到礼拜又得去呀， 还得去， 我去吧。 嗯， 你给我烙烙仨汤饼吧。 仨饼啊？ 拿仨汤饼。 哎呦， 提着篮子扛鱼竿刚一出门， 嗯， 一想啊，白费。 怎么 准还是白去？ 哎呦， 自己知道白费，准白费， 就 钓一个钓不来。哎，今儿回去还说嘛呢？ 就说是， 干脆 怎么办？ 一事儿， 哎，一事儿， 干嘛钓？买鱼， 哎，买鱼， 哎， 好嘛， 到鱼市看看。 嗯， 鱼市这卖鱼的，一盆一盆的，大的小的，那儿正挑呢。 哦， 他过去了。嗯，多少钱一斤？这鲫鱼多少钱？ 嗯， 卖鱼的小也纳闷儿，扛鱼竿买鱼没有，很少。 嗯， 来四斤。 嚯， 来四斤。 嗯， 看见四斤、 嗯、 够吗？够吗？够吗？没错，你啊，少两发我十斤，你看见没？你看见没？你看见秤？你看见没？哎，高哥，我看差点四不够，看你四斤少不了，我再饶你一个，又多饶一条。到篮里，到篮里，提着篮子扛鱼竿回来了。 哦， 今儿回来快，稳拿，到那准拿来。 是啊， 人街坊都没回来呢，他回来了。 哦， 他媳妇，哎呦，回来了，嗨，回来了，我稳拿，稳拿呀， 啊， 到那稳拿，看见没？ 是啊， 拿盆，倒点凉水。 嗯， 端个大盆倒凉水，哗倒来了，哗，真不少， 啊， 挺好。街坊也看看，嘿，街坊一瞧真不错， 啊， 都一边大 啊，哎，是啊，一边大， 嗯，买的跟钓的不一样， 对， 可不，钓来它有大有小， 哎， 就一边大，街坊那个大婶过来抱着孩子过来看看， 嗯， 呵，鱼啊，不少， 啊， 和二斤多。送二斤多， 哎， 这句话是气二斤多，这四斤还捞一个了。 哎，是啊，啊 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反而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遇见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亲吻刻的思念，遇到了这里曾呈现，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神奇的温柔，满天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将是哪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上江南坡，月光太温柔，早早不能说，一心要那荆州，用阴谋阳谋评说暗落难过，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 F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的纯，雕琢声音的美。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的啊，要全面的动。那么这个全字怎么解释？一个呢，我们要动身体关节，另外呢还要动脑。我们讲全面的动，给它分成了两大类。这个大脑也是一样，这个脑子啊是越用越活，越不用这脑子就不行了，反应能力啊、理解能力啊、思维能力啊，慢慢就不行了，减退了。所以说呢，生活条件好了，安逸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醒，要动，老有所学，学就是动脑子。许多少年朋友70-80了，现在仍然又把笔拿起来了，听节目做记录，这一做记录，一方面动手动耳啊，注意听啊，还要思维啊，还要理解啊。那一开始拿笔的时候跟不上，有些字儿就忘了，写出来的呢字儿呢也是不流利啊，没过一个星期记录也快了，有些字儿慢慢呢也想起来了。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接受新事物，要不断的啊，要学习新的知识，这好处就很多了。全面动啊，要动脑，通过动脑它呢活跃我们的脑细胞，延缓呢我们的大脑的老化，这个意义在这儿了。所以呢，不断研究，接触新的事物，研究新的问题，这是我们强调啊这个动脑的这个作用和意义。特别我强调了，年轻时候啊要有理想，要有志愿，要有目标，到老年的时候呢仍然非常的执着，还继续有理想有目标啊。咱们退一步说，那么大年纪了我还有什么理想啊？对，咱退一步说，没有理想，或者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了，实现你的理想了，那你还必须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你看许多老年朋友喜欢什么京剧，唱两口，哎，这不挺好吗？有的退了休离了休了干什么呢？上老年大学，有的学习啊绘画，有的学习的书法，有的学的什么音乐，这就是兴趣和爱好。不管是哪方面的，老年朋友都要有一个兴趣和爱好，你没有就等于做菜没搁盐，忘搁盐了，没滋味儿，是不是这样？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有的人多大年纪还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说动脑。咱们再说说呢这个身体动，这在过去来说啊，在中国保健史上啊，这个叙述的非常的多，包括过去咱们说的五禽戏，华佗创造的五禽戏啊，学的那个动物啊，五禽嘛啊，五种动物的动作干什么呢？就是活动我们的筋啊，活动我们骨啊。啊，咱们都知道清朝的一位皇帝乾隆啊，而在皇帝群体当中他的寿命比较长，很多人在研究啊啊，他为什么活那么长呢？我们后来发现了，人家有一套什么呢，养生保健的方法，人家有个呢时长。什么叫时长？就10种动作经常做，长头梳啊，眼长旋呢、啊、眼长转呢、啊、就是转呢、啊、我们把头长梳这个我们就纳入了挖掘祖国传统的养生保健，纳入了我们的五步操。为什么要长梳头呢？长梳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能够促进新陈代谢，还有一个什么，解痉挛。我们用完大脑以后，那脑神经都绷着了，你用完脑子之后顺便你辛苦一下，来个呢十指干梳头，都能够把我们这个脑神经放松了。你长期的处于高度紧张， 这句话我为什么给分解呀、一定要呢把古典学的那些方法知识一定要和现代人结合起来，多少人年轻轻的啊，特别男士们头发哗哗的就掉了啊，最后掉的是什么呢，光头了，有的头顶啊，才多大年纪啊，过去都说上岁数，看着现在年轻三四十岁头就光了，所以你看街上光头的年轻人很多，干脆全都给他剃光了，是不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要了解常熟豆，我刚说了三个作用，通过干熟豆怎么了，头皮屑没了，这不是新陈代谢吗，促进血液循环，头发长出来了，营养供应上去了，发质好了，白头发变成黑头发了，要全面的动啊，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个那这时间用的很长很长了。我就说呢，我们讲的这些，希望大家每一个动作，比如说干梳头，你去悟为什么要干梳头啊，干梳头的它的意义和作用，说跟老百姓说好懂，有什么好处，是吧，你要了解，不要单纯的从美的角度啊来看这个头发啊，实际上头发呢是我们一个啊健康的或者身体内部生理功能的一个外在表现，通过干梳头说明您的气血上来了，夸夸掉头发什么，你痉挛呢啊，一痉挛我们的血管就缩小了，缩小了那血液呢供应就不足了，不足那叶子不就掉了吗，啊，跟那个花草道理是一样，我们就说这个干梳头从哪引来的呢，呵呵，这位大家清楚了，这学的是那个乾隆的，就说这些知识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我们一定要呢进行筛选，筛选之后呢进行组合，找出适合现代人还仍然有效适用的东西，这是我们把这个干梳头给大家做了一个剖析，不可能把所有的都给剖析到位，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希望大家呢都去一步一步的，我们这回19步操啊，就在5步操的基础上给大家设置了19步，告诉大家从头到脚包含着我们12经所有的经络都包含了，那你就研究研究啊，琢磨琢磨，哎，我按这个地方是什么经啊，是什么经络呀、哎，这个作用是什么呀，再结合自己的病啊，所以大家一个是动脑，同时呢你也动手了，这不就叫全动吗，还有其他眼长转的，我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眼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就是我们缺乏对眼的呵护啊，一个是我们使用的时候啊缺乏科学的使用，另外还缺乏合理的保养，就知道用不知道如何去呵护啊，这就是误区啊，眼睛怎么呵护啊，啊方方面面很多，不要在强烈的阳光下刺激眼，拔血的时候是吧、要戴上墨镜啊等等的，比如说看电视要保持距离，要看书保持多大距离，时间不宜过长，眼睛不好的注意别吃生葱，别吃生蒜，除了这些不要不要，那么要什么呢，眼要常转，怎么转呢，从左边往右边最大视野的转一圈，然后再翻过来倒过来再转，经常看远处，看蓝色的，看绿色的，看白色的啊，望天空望大海，这就是保护动嘛，这眼啊要常转，这一共10个，这回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眼睛，眼睛也有了，耳朵耳朵也有了，时常还有啊，耳啊要常敲，敲什么，后边有个听骨，去敲这个听骨，经常咽呢就是说的那个唾液，那个唾液实际上呢就是人体呢啊消化液，里边含有呢各种酶，酸酶啊，淀粉酶啊，微蛋白酶啊等等的，这些呢是帮助我们消化，你看一到老了很多人口干，凡是口干的那将来你的消化肯定不好，有些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唾液啊，在嘴里翻过来覆过去那么嚼啊，所以就影响消化也影响食欲，那保健呢这个时常呢经常咽，经常咽是怎么着，去漱口干漱啊，不是说哎，我们那刷牙漱口不是啊，干漱，漱的过程当中刺激我们这个津液，就是口水吧分泌出来，然后呢一点点的去咽， 这叫经常验。哪个经啊？津津有味的经，那就是精液的精，吃上扣啊，嘴里嘛吃上扣。实际上这些呢都是我们养生保健啊在总结出来的，比较呢对人体非常有好处的，也是非常有内涵的。看到上了年纪，牙齿怎么了？牙齿不好了，牙齿松动了，又不脱落了。人牙不好呢，吃东西呢它就影响咀嚼，哎，它对消化呀，嚼不碎呀，哎，它就咽了。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牙好胃口就好，实际上就是说的这个，不能把吃的东西通过呢嚼的细致一点，通过咀嚼呢把这个消化液分泌出来。现在呢养生保健都量化了，量化到什么程度呢？吃一口东西看要嚼多少，要最少嚼30次。也特别提出来反对狼吞虎咽，没嚼两口就咽了。而且呢说了这样有什么不好，说中国人吃饭他就必须有得吃饱啊，这个饱呢就是饱感。这个饱感怎么来的？通过现代医学给分析的非常的透彻，通过你的咀嚼然后给大脑信号，慢慢的就吃到有饱感了。嚼得越细，这种信号不断的发射，不断的反映到大脑。如果你狼吞虎咽，这个饱实际上就是胃口装满了，那这样呢特别容易造成肥胖症啊。你看有时候咱说句笑话啊，有些人吃完的东西都没尝到这个东西的美味，为什么呢？狼吞虎咽呢，就是说呢我们吃东西一个要吃的，一个是美味，而是呢要有这个饱感。这个饱感不是啊把我们胃口填满了装满了这个饱感，而是呢通过细细的咀嚼使这个呢肠胃的动，整个消化系统嘛，嘴啊唾液啊食道啊胃反给大脑哦饱了。而且呢特别你看东西吃的还少，但是呢还特别容易吸收。这一点就是我们说了为什么要吃东西要细嚼慢咽，同时呢为了保护牙齿啊还要经常叩齿。什么叫叩齿啊？上牙呀，磕打下牙呀。实际上呢这就是呢运动啊，就是运动把细到什么，细到了全方位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说呢不能靠医生啊，靠吃药啊，靠医院，你这能靠吗？完全都得靠自身的去爱护我们。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再一次啊给他呢剖析了，咱们既讲运动法啊，我们尽量给一些呢老朋友们尽量说细一点。细一点就是要结合我们日常的生活，结合着我们的健康，结合着实际。你看多少人老年朋友是不是他们的牙齿都不好了？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是吧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保护叩齿啊，实际上呢保护的就是动啊，就是运动法呀，科学的运动啊，实际上呢就通过啊外力触动了内部的循环和新陈代谢。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挖掘传统上的这些啊有益的行之有效的啊这些方法啊，另外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整合，把过去能适合今天人们的生活这个习惯啊而且方法效果 他从几方面做了一个筛选，然后呢给大家列出了19步操，也是呢根据咱们的身体各个部位，特别还结合什么呢，结合临床上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啊。我们知道根据前人容易发生的这些疾病，哎，人创造了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呢我们应该去继承。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呢，我忙啊，我顾不上啊，这些都是托词，不是因为忙，是因为呢你没意识到你的健康意识不强，缺乏这些方法，或者呢你自视为健康有实力不屑一顾啊，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关键的问题。你说你哪能没时间呢，没时间你不大小便吗，啊，大小便完之后你顺手做个几下十几下提纲啊。所以这些呢养生保健啊，如果你有事有意识，就是我们讲的要把这些养生保健融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顺便我们就做了，经常做了，锻炼了呢肛肠的括约肌，说你怎么会出现憋不住大便憋不住小便，对于这些呢我们在前人这些基础上啊，我们进行了一个整合，从头到脚，你看我们抓住了脚是人之根，抓住这个问题了吧，那脚去怎么动啊，你看我们要活动脚腕脚脖子，对吧，你得活动，左转正转几下，然后倒转几下，然后按一按昆仑穴太溪穴，一是不容易崴脚，你看我们许多人经常崴脚吧，一崴了有的是吧肿了淤血了啊，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话呢那就断了，伤骨了伤筋了，实际上我们经常运动运动呢就按摩按摩昆仑，按摩按摩太溪，这一转脚脖子运行在脚下的啊6条筋脉，3条阳经3条阴经嘛，这6条经络多重要，肝脾肾，这是3个脏，分别呢对应3个腑，肾与膀胱相表里，肝与胆相表里，脾与胃相表里，这一动脚脖子6条经脉都在动，然后我们又重点啊又按了昆仑太溪穴，太溪要解决什么问题啊，解决阴虚问题啊，你阴虚就会出现什么口干咽干鼻干眼干呢，皮肤干呢，凡属于干的马上现在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寒过之后呢燥了啊，叫秋燥，秋燥我们怎么去在这个季节保养啊，按太溪穴啊，它就滋阴呢，同时啊除了是口干咽干鼻干眼干皮肤干，它还能对阴虚所产生的临床常见病还特别有效，糖尿病了，失眠了啊，月经不调了啊，等等这些太溪穴都管，哎，尿频了夜尿多了太溪穴，哎，对心脏阴虚性的心脏也非常有效，可以在转动脚脖的同时，这6条经脉又把肾和膀胱做了一个突出啊，又再加强一下，再转动脚脖再做一做啊，太溪穴后边呢就是昆仑穴，昆仑穴管什么呀，昆仑穴管呢风湿啊，风湿在临床上特别多见的，我们讲了天气一凉很多人关节不好受了，发僵了，不如夏天那么柔韧了灵活了，这是轻的啊，重的出现了疼痛了，行走困难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呢19步操像这个呢经常融入自己生活当中，有时间把腿一翘起来啊，按一按太极和昆仑，同时按呢里面是滋阴的，外面呢啊一个管阴的一个管阳的啊，阳虚则寒，还能预防感冒预防风湿病啊，膀胱经我们说了啊非常重要啊，膀胱精气的足与不足啊，它就是一个人体表的护表啊，起的护表作用，就是一个屏障，抗外邪的一个屏障，膀胱精气足你就不容易得病，那一样的有人就奇怪了，咱们一样一块儿出去怎么人家不感冒怎么我就感冒了，所以你找找原因，这是 内因，一样环境，一样条件，一样的气候，一样的温度，说你病了，那你就内因，那就虚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啊，我们再把这十九步操当中，哎，除了转动脚脖，又吐出了昆仑和太溪，就是呢，肾与膀胱。说我们说脚重要嘛，那你就要对脚下功夫啊。你看我们一直活动到什么？活动到脚趾。看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过去十个脚趾啊，非常的不灵活呀，排列的也不好了，变形了，是吧？哎，老大家的老二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脚病，到上了年纪以后非常非常多见。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哎，我们如何去防范？啊，实际上我们的方法很简单的，做完了这个脚上的活动脚脖子，按昆仑太溪穴，跟手我们就按摩十个脚趾。我们说了，循环好不好，关键就看末梢了。我们手脚就是末梢，循环好不好，首先问问手和脚啊。我们经常去活动它呀，啊，上下活动。你看，我们有时候跟老年朋友说，大脚趾肚啊，千万别出现异常啊。大脚肚出现异常，就大脚趾啊，哎，我们要去高度注意，因为它是头的反射区啊。啊，这不就强调了重点了？你经常按摩我们这个十个脚趾的，它既是血液循环的末梢，又是神经的末梢，所以对我们这脚非常敏感，从脚上就能反映出啊我们人体的健康状况，也同时反映出我们的一些疾病。然后我们曾经说了，说你看女性朋友一旦出现子宫肌瘤，做了手术怎么样，在子宫反射区没有肉了，坑，是一个坑。哎呀，大家一看，哎呀，果不其然，哎，我听说你做了妇科手术了，摘子宫，我看看，哎呀，一看可不是，没有肉了，这就是脚啊。你的健康出现什么情况，在脚上有档案可查呀。啊，有的人摘了什么了，摘了胆囊了，那你就看看你的右脚嘛，胆的反射区，你摸一摸是不是一个坑。哇，有人说真是。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原先不知道，我们一旦知道了啊，我们去呵护它啊，关注它，通过啊我们主动的自觉的去活动我们这脚趾。你想啊，我们脚趾的血都通了，都畅通了，那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呢？啊，末梢都通了，肯定就通了。脚凉是什么呢？是你肾阳不足。有人说了，我呀不但脚凉，我手还凉。好了，心阳不足。你看，我们在讲这知识的同时，还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说。啊，你看现在行，一个是老年朋友手脚凉的多，还有什么呢？女性朋友。所以我们经常啊，是吧，把这些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常表现的症状啊，我们明白它是什么原因。你光说原因行吗？啊，你得提出方法来解除大家啊这些不舒服啊，或者症状或者疾病，你得拿出来方法啊，哎，得拿出来是有效的、简单的、安全的，还得省钱的，还不要费事儿了。特别注意啊，我们手上的这几步操，马上就天凉了啊，我们用这个刮指根刮个啊二三十下，这一上午手都是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地把这个啊十九步操把它学到啊，艺多不压身嘛。你掌握了这个方法，一旦你出现什么情况，你就随时你就可以用了。别人凉他没有办法，干搓手，我们刮上二三十下手就热。所以说呢，我们要把每一步都要把它掌握好了 啊。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啊，朋友们，明天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 电话571550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残破山河，烈士装备，九死一生的军队，饥寒交迫的人民，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是什么支撑着我们永不放弃、血战到底？为了重振辉煌，苦难中国绽放出怎样的光芒？中国的常德保卫战为什么让美国的总统永生难忘？又是什么引得英国的首相在北非战场得胜后向中国赠送大礼？硝烟未散，和平出现曙光，中国将在即将成立的国际新组织中扮演怎样重要的角色？14年浴血奋战，40000000人民的不屈抗争，又将带给未来怎样的警醒与启示？档案为您揭秘，伟大的贡献第8集，赢回尊重。1945年4月25日清晨，在距德国纳粹心脏柏林120公里处的图尔高地区，传出一声巨响，德军将易北河上的大桥炸断，这是为迟滞盟军攻进柏林的无奈之举。此时的纳粹德国除了用最后一点气力保卫希特勒的巢穴，已经回天乏力，没有能力招架东西两线杀来的盟军铁流了。在同一天的大西洋彼岸，美国旧金山战争纪念歌剧院热闹非凡，一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正式开幕。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1726名随行人员参加会议，到会采访的记者达2636人，热烈气氛盛况空前。作为旧金山会议发起国之一，中国代表团的活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此时的中国战场已进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持续对日军进行攻势作战。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民兵260万，解放军的领土不断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沿海城镇的战略包围。中国战场的抗战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而进入反攻阶段以后，更让他们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希望。1945年4月30日，旧金山制宪会议进行到第5天，会场里的各国代表收到了惊人消息，已经突入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苏联红军完全包围了希特勒最后的藏身地总理府。刚刚在前一天深夜举行完婚礼的希特勒走投无路，只能举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5月8日，德国代表在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的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争宣告结束。 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鼓舞下，各国代表加紧磋商，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达成协议，尽早重建世界和平。在大会进行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地提出了各项议案，比如建立新的托管制度，这是对建立非殖民化的新国际秩序的一个贡献，也维护了很多中小国家的利益。中国代表团就是以这样的立场和态度 积极地协调着各国关系，引导着大会顺利进行。中国代表团这样的做法受到很多与会国代表的好评。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讨论和反复磋商，6月26号在旧金山战争纪念歌剧院赫伯斯特礼堂，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具笔墨砚被摆上了签字台，联合国宪章的签字仪式就要在这里举行了。 在前一天晚上，全体大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签字顺序按照发起国的英文字母排序。由于美国作为东道主最后签字，于是中国得以成为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这也是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做出巨大贡献的认可。 代表团成员一共有8个人，他们是吴维军、王楚慧、魏道明、吴一芳、李煌、张军曼、董必武和胡林，他们都分别在联合国宪章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各国代表团在回国之前还得到了一套特制的纪念卡，我们这里就有董必武当时签字的照片。6月26号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联合国宪章日，历时2个月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圆满结束了。中国是最早提出来在战后创建一个新型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国家，这个梦想这天晚上终于实现了。 中国作为联合国4个发起国之一，与美、英、苏3国共同领导了旧金山会议，并成功建立了这个旨在永久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经中、苏、美、英等多数签字国批准后，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生效。 The time for action is here now. 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中国作为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因为在战争中不可替代的贡献而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通过联合国宪章得到了国际的正式确认，这是40000000中国人用不屈的抗争换来的，是用14年流血牺牲赢得的。中国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昂首挺胸走进联合国殿堂的。旧金山制宪会议结束后1个月，1945年7月24日，在德国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市区里，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交给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份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草案。丘吉尔赞同杜鲁门提供的草案中的措辞，但他同时提议杜鲁门，中国也应该被列为这项公告的发起人之一。杜鲁门对这个提议也表示认同。1945年7月26日晚9点20分，中美英3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表。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各项保证，除此意图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1945年8月6日、8月9日，由于日本公开拒绝了波茨坦公告，美国相继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1945年8月9日0时10分，苏联150多万军队从东、北、西3个方向，在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要求中国军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同盟国作战。8月10日，中共中央于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朱德总司令又接连下发7道命令，要求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破敌投降。 呼吁拒绝投降的敌伪部队应予以坚决消灭，同时命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攻，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命令以及中共中央的方针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长期浴血奋战在敌后处于敌战区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速对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那个把自己包装成神明的裕仁天皇，最终和他那企图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一起，永远成了一个耻辱的笑话。1945年8月15号正午，走投无路的裕仁天皇终于在广播中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本九六那个南极新民族新我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四国に。 8月17日，蒋介石电告冈村宁次，有关中国战区受降细节的谈判地为湖南芷江，并通知日军投降使节于21日到达芷江，需随带中国大陆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地区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等表册，选择芷江这一日军伤心地作为受降地，首先就给敌人以心理上的挫折感，再加上芷江机场为中国新生武力核心地区，广大的机场上一排排银鹰连绵相接，极为壮观，足以震慑日方代表。 在芷江，金井武夫同中国陆军高级参谋人员就日军投降的事宜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一共谈了52个小时。最后双方把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都确定下来了。金井武夫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分布图，并且在投降时注意事项的备忘录上签了字。中方同时告知金井武夫，日本投降书签字以及受降仪式定在南京。 1945年9月2日9时，在停泊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签降仪式。9时4分，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时8分，麦克阿瑟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然后接受投降的九个同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英国代表弗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几国代表。签字仪式后，上千架美军飞机越过密苏里号军舰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朱启平是在场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他在报道日本投降的经典通讯《落日》中这样写道：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70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无忘。当麦克阿瑟最后致辞宣布签字仪式结束时，正是9时18分。14年前的918，日军占领沈阳，这正可谓天意，用这样的天作之巧尽洗前耻。至此，第二 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中华民族赢得了14年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日本签字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以后，全城立刻就沸腾起来，到处张灯结彩，旗帜飘扬。到了晚上，到处都有火炬游行，锣鼓喧天，非常的热闹。游行队伍中传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的口号，声震山谷。为了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各界放假3天。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内隆重举行。当天早上8点58分，中方代表进场入座，之后是日方代表入场，鞠躬后入座。其中日方主要代表被要求剃光头表示尊重。上午9时整，何应钦将日军降书交付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阅读签字。冈村宁次将降书一一阅读后，用微微颤抖的手签字盖章。 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公然与世界人民为敌，发动侵略战争，挑起了世界大战，最终他们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时候追究战争责任、审判战争罪犯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1945年11月21日，同盟国首先在曾经是纳粹党总部的德国纽伦堡开始了对德国法西斯战犯的审判。经过218天的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继纽伦堡国际法庭后，同盟国又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理成侵略元凶。从1946年4月29日开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名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罪大恶极的法西斯分子被处以绞刑。 1948年12月22号深夜23点30分，7个剃光了头、身上穿着灰色死囚服的甲级战犯被美国宪兵带到了朝鸭监狱一间方形的屋子里。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行刑室，绞刑台比较高，走上去有13级台阶，上面沉重的绞索已经垂下来了。7名甲级战犯用自己的手在赴死簿上最后一次签上了他们的名字。0点37分，7名战犯全部被绞死，随后他们的尸体被秘密地运送到了横滨市西区的文保山火葬场焚化。为了不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留下可做悼念的遗物，他们的骨灰到了横滨市西区的文保山火葬场焚化。为了不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留下可做悼念的遗物，他们的骨灰被美军用军舰运到了100海里外的大洋，抛进了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就在东京审判进行的同时，被侵略的各国先后在各地成立了军事法庭，对乙级和丙级战犯分别进行审判。苏联的特别军事法庭在1949年12月25号到30号对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12人进行审判。英国先后在香港、新加坡设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对118名战犯进行了审判，最后有21人被判处死刑。荷兰在印尼各地对99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最后有226人被判处死刑。美国对1453名战犯进行起诉，最后判处140人死刑。澳大利亚 起诉了939名日本战犯，结果判处死刑的是153名。据统计，被同盟国起诉的各类战犯总数是5423人，最后被判刑的有4226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41人。1945年12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战争犯罪处理委员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沈阳、保定、济南、武汉、太原、台北等地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中国战区的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进行审判。 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中国国内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处有期徒刑的208人，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人。正义审判清算了恶贯满盈的历史罪人，也告慰了千万死难的同胞。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生存之战，更是中华民族自我更新的深刻革命。在和侵略者苦战的悲壮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历史机遇，以正确的战略和灵活的战术，以决绝的抵抗意志，做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慨然引导抗日救亡，积极建立民主诉求，唤醒了民族自觉，凝聚了亿万民心。在此后短短4年内，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山黑水到南海岛屿，从黄海之滨到西北高原，到处都有缅怀先烈的纪念碑。14年抗争，英灵不朽，3500万伤亡，大地悲歌。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已歼灭日军150多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约70%的兵力，约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中国持久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对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战略支持作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弱国战胜强国的指导方略，创造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独特举措，结成了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回望历史，我们看到的是无数先辈的背影，那是殉国将领的背影。将军百战死，民族得新生，那是牺牲官兵的背影。慷慨赴国难，中华岂无人，那是千千万万游击战士矫健飒爽的背影。举国皆战场，家园不可侵，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历史深处，他们的英雄伟业我们永志不忘，并留给我们 一个巨大的警醒：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网战必危。落后就要挨打，中华必当复兴。历史的灯塔照亮未来航道，中华民族肩负两个百年目标，胸怀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一定要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万众一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所作的《题金城临河一楼》。古树已重显，高楼见五梁，山根盘驿道，河水尽城墙，庭树朝鹦鹉，园花隐麝香。忽如江浦上，一座捕鱼郎。唐玄宗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794年，诗人岑参被调往安西都护府担任节度使判官。为此，他离开了生活多年的都城长安，辗转前往遥远的新疆地区上任。本诗正是创作于他奔赴安西的途中。金城是唐代河西走廊地区的一个军事重镇，相传这里群山环抱，城池固若金汤，因而得名金城。在本诗中，岑参写出了这种山势险峻、城池坚固的感觉。诗中是这样写的：古老的据点周围群山环绕，登山驿站的高楼远眺着河西走廊地区，高山脚下盘旋着古老的驿道，黄河滚滚浸润着金城的城墙，庭院中的树上鹦鹉在此筑巢，园林中的花丛中隐藏着摄鹿的踪迹。忽然想要前往江边，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捕鱼郎。早在两汉时期，朝廷就已经在金城设立郡县，作为控制河西走廊的重要据点。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金城之名也一直被沿用和保留，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政府重新调整了这里的行政隶属，并将这里改名为兰州卫。从那时起，这里便以兰州之名为世人所熟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提起兰州，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当地著名的牛肉拉面。实际上，兰州出产的可远不止拉面这一项。 当地出产的瓜子儿、梨、百合和玫瑰都是全国闻名。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兰州的历史相当悠久，古人在此地留下了很多生活遗迹。在兰州市内的甘肃省博物馆里，汇集了大部分在兰州乃至整个甘肃地区考古发现的文物，著名的马踏飞燕的铜像就收藏在这里。除此之外，在专门的丝绸之路展厅中，还展示了大量汉唐以来的陶瓷玉器、木雕、绘画以及佛教造像等等，对于人们了解古丝路的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除了博物馆，在兰州市城北的白塔山下还矗立着一座黄河铁桥，这座铁桥是兰州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始建于上世纪初叶，是当时的甘肃省洋务局委托一家德国洋行修建而成的。铁桥的基本构建都是由德国工厂生产而成，通过海路运到天津，再由火车和骡马从天津辗转运抵兰州。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清朝末年，这样的工程旷日持久，历时两年才得以完成。好在铁桥质量坚固，使用了50年之久，依然屹立不倒。上世纪50年代后期，政府又多次拨款对桥梁进行加固整修，使得铁桥在今天仍然能够正常使用。对于到访兰州的游客而言，这座铁桥已经不单单具有通行的功效，更是一个活生生的文物，非常值得前往一观。在岑参生活的年代，兰州是西域道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大量文人来往于此，也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岑参的诗作也是关于此地的佳作之一，通过他激扬的文字，将人们带回那样一个盛唐岁月。古树已重显，高楼见五梁，山根盘驿道。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十一买家电哪里更便宜？ 国美啊，大赔低价更优惠。 十一买家电哪里更省心？ 国美啊，无忧购物，家电一站式购齐。即日起至10月8日，全城国美燃爆十一， 北京国美欢迎比价。 如果您想重温儿时快乐的回忆，燕莎商城将带您穿越回童年，探索与这个城市共同的回忆，发现与祖国共同成长的轨迹。还等什么？9月28日至10月9日，来燕莎体验一次怀旧之旅吧。 活力秋日，缤纷绽放，来金源新燕莎茂，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尝团圆特色美食，享欢乐亲子空间，全品牌秋装新品。注册新燕莎及首客首享双会员，更可体验多重惊喜。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